才刚刚开始。与以往不同，这次司法部门的效率相当高，他们很快就汇报了对此案的预审结果，熏罪当斩。这下子嘉靖头大了，他本来只想教训一下郭勋，怎么会搞得要杀头？事到如今，必须开门见山了。此案情形未明，发回法司复查。首轮探视到此结束，第二轮攻击准备开始。高石再次上书，内容还是要求严惩，但这一次嘉靖没有再跟他客气，他下令给予高石降级处分。得到了处分的高石非但不沮丧，反而十分高兴，因为他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，好戏即将上场。表明立场之后，嘉靖放心地等待着重审的结果。然而就在此时，给事中刘天直突然上书，奏折中弹劾郭勋大罪十二条，这次就不是贪污受贿那么简单了，罪名种类也更为丰富，包括扰乱朝政、图谋不轨等等等等。就如同预先编排一样，之前迟迟不动的司法立即做出了重审结论，除杀头外，还额外附送罚没个人财产。这一招实在太狠了。嘉靖原本以为自己发话，下面的人自然会听话，可事与愿违，更觉得是他吃了闷亏，却还没法发脾气。人家有凭有据，按照证据办案，你能说他不对吗？皇帝陛下终于发现自己原来是个冤大头，让人糊弄得团团转，被卖了还在帮人家数钱。不过没关系，对手虽然狡猾，但最终的决定权仍然在我的手上，我不发话，谁敢杀郭勋？嘉靖这次学聪明了，他收下了司法的奏折，却根本不予理会，同时他多次召见相关大臣，旁敲侧击，要他们放郭勋一条生路。在他看来，只要他不点头，郭勋就不会死，而多坐两天牢对这位高干子弟来说不是一件坏事。可惜他并不清楚，要杀掉郭勋并不一定要经过他的认可，在这个世界上要解决一个人有很多种不同的方法。皇帝传达了自己的意见，可是大臣们却出现了集体弱智症状，毫不理会上级的一片苦心，仍然不停地上奏要求杀掉郭勋。这倒也罢了，但几个月之后，嘉靖却得到了一个让人震惊至极的消息，郭勋死在了牢里。这位精力旺盛的仁兄就此结束了自己的一生，死因不明，但可以肯定的是，绝对不是自然死亡，反正人在监狱里，爱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。嘉靖终于处理愤怒了，这是赤裸裸的司法黑幕，是政治暗杀，但他仍旧没有办法。人死了之后，侦办此案的刑部大理寺官员十分自觉，纷纷上奏折写检讨，在文中他们纷纷表示一定会吸取这次教训，搞好狱内安全检查，防止同类悲剧再次发生，以后一定多加注意云云。总而言之，责任是有的，疏忽是有的，故意是没有的。气歪了鼻子的皇帝陛下这次没有废话，他直接下令对参与办理此案的全部官员予以降职处分，多少也算出了一口恶气。夏衍又一次大获全胜，他虎口拔牙，把生米做成了熟饭，活人整成了死人，不但杀掉了郭勋，还调戏了一把皇帝，甚至连一点破绽把柄都没留下。这次行动的成功，充分表明夏衍的斗争艺术已经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，他本人也就此迈入超一流政治高手的行列。好了，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了。登上了登峰的夏衍开始俯视着脚下的一切，终于走到了这一步，所有的人 都听命于我，伟大的政治思想和抱负将在我的手中实现。夏衍终于开始得意了，毫无疑问他有足够的资本，但历史无数次地告诉我们，骄狂的开始就意味着胜利的终结。有一双眼睛正注视着他，等待着他的错。在那座山的顶峰，只能容纳一个人的存在，永远如此。其实对皇帝而言，朝廷中的腥风血雨并没有什么所谓，因为夏衍虽是一个极其聪明的人，但和自己比起来仍然有不小的差距。15岁的时候他登上了皇位，17岁的时候他用过人的天赋战胜了杨廷和，18岁时他杖责百官，确立了自己的权威。而事实证明，他在治国方面也绝对不是个昏庸之辈。登上皇位不久后，他就开始打听两个人的下落，江彬和钱宁在哪里啊？大臣回报，目前仍关押于狱中，听候陛下处置。对于这个问题，属下们心知肚明，大凡新军登基，总要搞点特赦以示宽容，毕竟用杀人来庆祝开张还是不多见的。不过接下来的那句话和他们的想象有点差距，奸佞小人留着干什么？即刻斩首。嘉靖是一个十分特别的人，不仅仅是他的智商，还有他的生活经历。与娇生惯养混在大城市的朱厚照不同，朱厚从出生在一个偏僻的地方，而他这位所谓藩王之子实际上是比较惨的，因为除了吃穿好点外，他是一个基本失去自由的人。在明代，由于之前有朱老四，就是朱棣，他的光辉榜样和成功经验，历代皇帝都把藩王兄弟视作眼中钉，如藩王不领旨擅自进京，就是造反，可以立即派兵讨伐。所以朱厚熜不能去北京，也不能四处闲逛，在他的周围始终有人在监视着他，而他平日所接触的人也不过是些平民百姓而已。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朱厚熜懂得猜忌和防备，也了解普通人的痛苦，所以每当他听到那位荒唐堂兄的事迹后，都不禁摇头叹息：哎，若我在世，必当荡涤奸邪，兴旺盛世。现在啊，是时候了。在明武宗的时代，太监是一份很有前途的职业，不要说刘瑾、张勇这些大腕，一般的管事太监也是财大气粗，他们不但可以管理宫中事务，甚至还有兵权在手，连地方都指挥使也要听这些武装太监的话。可惜朱厚照不争气，30岁就没了，上班换了领导，于是梦醒之后心碎无痕。嘉靖对太监的身份定位很简单，奴才。在他看来，这帮子人就该去洗厕所扫地，安心干活，还想发财带兵操控朝政。他公开表示，奴才就该干奴才的事儿，如果敢于越界，绝不轻饶。刚开始时啊，太监们并不在意，也不相信，但是属于他们的悲惨世界确实到来了。嘉靖召集了司礼监，下了一道严厉的命令，召回所有派驻外地的太监。这道命令迅速得到了执行，人拉回来了，干什么呢？按程序走，先是训话，训完了就查，查出问题就打，经不住打的就被打死。这还算讲人道的。有两个贪污的太监，由于数额巨大，情节严重，被打死后尸体还挂在了外边示众，实在够狠。这是小喽啰的遭遇，大腕级的也没有好下场。当年的八虎中，刘瑾已经被剐了，剩下的也无一幸免， 古大用被免职抄家，他的最后一份工作是朱厚照陵墓的门卫。另一个叫魏斌的，埋头苦干了几十年，好不容易爬到了司礼监的位置，嘉靖一声令下就被下岗分流了，据说连套房子都没给留，直接撵出了宫，流落街头当了乞丐。其余的人也很惨，个个被整得够呛，甚至连那个唯一不应该整的人也给收拾了。无论如何，张勇应该算是个不错的人，他帮过杨一清，帮过王守仁，为人也比较正直，似乎不应该上黑名单。可是嘉靖先生太过生猛，在他看来，只要是豁出去挨了那一刀的，全都不是啥好东西。很快张勇被降职处分，然后被勒令退休。眼看就要脑袋不保，杨一清站出来说话了，总算是好人有好报，杨先生信誓旦旦拿人头担保，这才保住了张勇，使得官复原职，成为了硕果仅存的掌权太监。除了对本地太监严加管束外，嘉靖先生还以身作则，着力管好自己身边的亲属太监，比如那位后来十分有名的黄锦，从小就跟着他，鞍前马后可谓尽心尽力，可一到北京，嘉靖就翻了脸，严厉警告他放老实点，不许玩花样。嘉靖是一个排斥太监的人，从表面上看，这似乎只是一个个人爱好问题，然而事实绝非如此，在他的背后隐藏着一个秘密，抉择的秘密。其实统治王朝就是经营企业，只不过治国这一摊生意啊更大而已，做一般生意要交税，还要应付工商检查、安全检查、消防检查，逢年过节还得上供，流年不利还会亏本破产。相对而言呢，建立王朝这笔生意就好做得多了，除了启动资金过高啊，因为什么呢，要敢拼命啊，经营周期不定，没准儿明天就牺牲了，但只要一招成功，就立马鸟枪换炮啊，从此不但不用交钱，还可以收别人的钱，想收多少自己说了算，除了你管别人，没人敢管你。因为开政府比开公司的利润更大，前景更广，所以自古以来无数人都跃跃欲试，但成功者寥寥无几，就那么几个朝代嘛。而那些成功创业的首任董事长，一般来说都是极其生猛的，比如白手起家的朱元璋先生，在他手下干活的人如果不听话，除了炒鱿鱼外还要交违约金，就是你拿命来，所以大家都很服从管理。可等到首任老总过世，继任董事长能力不足，无法解决企业问题，无奈之下只能对外招聘人才，就是科举制度，并聘任其中的精英当总经理，那就是内阁首辅啊，帮助管理天下。然而问题在于，这位总经理并不一定听话，这在经济学上称为代理问题。而能从众多应聘者中脱颖而出爬到这个位置的，一般都极其狡猾，绝对不是什么善类，娇生惯养的家族企业董事长很可能不是他的对手。为了能够控制局面，董事长又引进了新型人才，秘书啊，那就是太监。这类人学历不高，品行不好，心里也有问题，还喜欢欺负员工，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优点，听话。对董事长而言这就够了，所以对于嘉靖而言，秘书也就是太监绝不是他的敌人，而是他的朋友。纵观整个明代，无论太监如何猖獗，如何欺压大臣，却都要听皇帝的话。自明宣宗时起，太监就已经成为了皇帝的助手，协助统治这个庞大的帝国。嘉靖十分清楚，在他的任期内摆在眼前的有着两种选择，

然而他却甘愿牺牲日常的宝贵办公时间，在宫中设置香炉，高薪请了一大堆道士天天烧炉子，看上去很奇怪，实际上很简单。与别的宗教不同，道教有着一个终极的目的，羽化成仙。道徒们始终相信有一天他们能够摆脱地球引力，突破空气啊动力学，超过机器人的寿命，想去哪里啊那就去哪里，想活多久啊就活多久。嘉靖深信这一点，所以他几十年如一日的修身学道，追求长生不老。他的这些行为被很多史学家下了一个定义，一心修道，无心从政。这是一个十分离谱的定义，因为事实并非如此。嘉靖先生的算盘是十分精明的，修道只是手段，不是目的。太上老君姓甚名谁他并不关心，对他而言，修道只是为了多活几年，为了他能够永远掌握统治天下，因为他还没有活够。他喜欢现在的一切，权力、操控、斗争，哎，这才是事实的真相。所以修道问题说到底是个政治问题。自打嘉靖先生登基，无数人都曾使用各种手段企图控制或是影响他，却都未能如愿。无论是大臣还是太监，他都能应付自如，没有人能够威胁到他。但他万万没有想到，他那看似高不可攀的性命却差点在一个深夜被一群小人物夺走。而未能如愿的原因只是一个绳结。嘉靖21年，也就是公元1542年10月丁寅深夜呀，嘉靖皇帝和往常一样住在他的后宫里。这天晚上陪伴他的是端妃，这位端妃姓曹，是当时红极一时的宠妃，皇帝长期在他这里安营扎寨，宠爱有加，皇后也恨得牙痒痒，却无计可施。就在皇帝大人和端妃熟睡之时，一群啊，注意啊，是一群黑影偷偷窜入寝宫，来到床边，那个带头的人伸出颤抖的手，拿起了绳子套到了嘉靖的脖子上，打了一个结，然后他慢慢的用力向下收紧了绳结，勒住了皇帝的脖子。原来那个君临天下的王者竟是如此的脆弱。这个正在打结的人叫杨金英，职业是宫女，具体情况不详，但我仍可以肯定一点，他不会打结。睡觉的人被勒住脖子是不太好受的，于是皇帝在半梦半醒之间终于有了动静。可是由于常年缺乏锻炼，神经反应比较迟钝，他还没来得及喊救命就又失去了知觉。按说嘉靖先生死定了，可他昏迷中那无力的举动却引起了凶手的恐慌。杨金英毕竟是个宫女儿，估计平日杀鸡的胆量都没有，可是现在她手握绳索，套住了全天下最可怕的人的脖子，这个反差实在太大了。于是在慌乱之中，她卷起了绳索，在原来的结上又打了个结。相信但凡系过鞋带的人呢，都知道这种结上加结的后果，那就是死结。顺便说一句，我对此是有深刻体会的。由于缺乏系统训练，我的系鞋带技术很差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啊，我经常会打出死结，直到高人指点才最终系出了科学合理的绳结，蝴蝶结。和系鞋带一样，勒死人最好不要打死结，因为死结是勒不紧的。当然了，如果想把杀人灭口和追求艺术结合起来，那么打个蝴蝶结也是个不错的选择。杨金英发现了这个问题，无论他怎么用力，绳结都没有变紧，手忙脚乱之下 却忘记了那个极为简单的解决方法，解开再系。按照犯罪规律，一般干这种见不得人的事情，只要不是力气活啊，比方说力气活当中的搬运尸体等等，人都是越少越好，这次也不例外。杨金英慌张的神态吓坏了另一个同伙，他准备放弃了。这个胆小的帮凶名叫张金莲，看到这混乱不堪的一幕，他的意志彻底崩溃了。为了摆脱眼前的一切，他趁其他人不备，偷偷地溜了出去，向皇后报信。这是一个挽救了嘉靖生命的举动，却也是个愚蠢的决定。因为自打他潜入后宫的那一刻开始，他的名字就已经被写在了阎王的笔记本上，无论他做什么都是于事无补的。被深夜叫醒的皇后得知了这个消息，说话都不利落了，情急之下亲自带着人赶到了案发地点，把犯罪分子杨金英等人堵了个正着。当时这位杨宫女儿仍然用力地拉着绳子，很明显她觉得这个结还不够紧。皇后亲手为皇帝大人解开了那个死结，拿走了那根特殊项链，太医们也连夜出了急诊。经过紧急抢救，嘉靖先生除脖子不太好使外，命算是保住了，这案子算是通了天了。皇帝大人在自己老婆的床上被人差点活活勒死，而行凶者竟然是手无寸铁的宫女儿，这要换在今天绝对是特级八卦新闻呐、啊，什么后宫黑幕、嫔妃秘闻，必定纷纷出炉，大吵特吵。但出人意料的是，在当时，这起案件的处理却是异常的低调，所有的正史记录都讳莫如深，似乎在隐藏着什么。当然，结论还是有的。经过审讯，犯罪嫌疑人杨金英、张金莲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。为争取宽大处理，他们还供出了此案的后幕黑手王宁嫔。这位王小姐也是嘉靖的老婆，后宫重量级人物之一，这里就不多讲了。主谋的这顶帽子最终扣在了她的头上。至此，此案预审终结，也不用交检察院起诉了。以上一干人等全部被记扣，斩首示众。这案子到这里就算结了，但真相似乎并没大白，因为还有一个始终未能解释的问题：杀人动机。要知道，杀皇帝实在是个了不得的事情，绝不可能大事化小。根据惯例，敢于冒着这个险的人，必定要遵循一个原则：收益大于风险。亏本的买卖从来没人肯做。那到底什么样的收益才能让他们干出这等惊天大事呢？在那年头，武则天已经不流行了，而最大的疑点是王宁嫔，她并没有理由这样做，因为根据成本核算，就算嘉靖死掉，她也占不到任何便宜。这是一个没有动机的案件，参与其中的人却并不是受益者，这似乎让人很难理解。不过话说回来，女人的心理是很难琢磨的，除了嫉妒外，也不排除内分泌失调、情绪失控之类的原因。所以说来说去，这个案子仍然是一团浆糊，搞不清动机，也搞不清真相。唯一明确的是案件中各个角色的结局。嘉靖十分郁闷，他在自家的床上被人套住了脖子，差点送了命。此后他搬出了后宫，住进了西院。杨金英等人受人指使，最终赔掉了性命。王宁嫔被控买凶杀人，如果属实，那就算罪有应得；倘若纯属虚构，那只能算得倒霉了。但这件事情还是有受益者的，皇后。她不但救了皇帝，除掉了王宁嫔，还趁机干了一件坏事，在她的操控下谋杀专案组查出，端妃事先也知道毛刺一事，于是皇后大人顺水推舟，把这个危险的敌人也送上刑场。从此以后， 这起谋杀案就成为了街头巷尾议论的热门话题，也是官员们每天上班必不可少的八卦。但这起案件绝不仅仅是花边新闻，事实上它对后来那20多年历史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。可能是受惊过度了，嘉靖的心灵受到了严重的创伤，他从此不再上朝。刚开始的时候大臣们并没有在意，就当皇帝大人养病休息，不久后自然会恢复原状，只要等一等就好。可他们没有想到，这儿一等就等了20多年呢。嘉靖算是消停了，但是大臣们的斗争游戏啊却刚刚进入高潮。夏衍除掉了他的最大对手，夺取了全部的权力，所有的人都在他的掌握之中。这一年是嘉靖21年，也就是公元1542年，看上去一切都很完美，但他不会想到崩溃将在最为辉煌的那一刻到来。毁灭他美好前景的人叫做严嵩。严嵩字维忠，成化16年出生，江西袁州府分宜人。说起此人实在是大大有名啊，从明代开始他就被人以各种形式啊写入书中，编入戏里，是不停的骂，反复的骂，并最终获得了一个荣誉称号，明代第一奸臣。事实上在走上那条不归路之前，他曾经是一个勇敢正直坚持原则的人，而那时他是夏衍的朋友。如同所有的悲剧一样，严嵩的故事也有着一个喜剧的开头。应该说严嵩的运气是不错的，他出生时啊家里虽不很富，但也算个中产阶级。他的父亲严怀多次参加科举，屡战屡败，屡败屡战，到最后实在战斗不动了，就改行当了教书先生。老子的未竟事业自然要儿子完成的，刚出生不久的严嵩就此开始了他学习生涯。严嵩的幼年教育是可以写成启蒙类科教书的，据说他3岁就学会了写字，到6岁就能背诵4书5经，但这些还只是小事儿。2年之后发生那件事情才真正引起了轰动。在这一年，8岁的严嵩因为成绩好，作为优秀童生考入了县学，看上去似乎没什么大不了的。那么我们就来列举另外2位仁兄进行类比，你就知道其中的奥妙。海瑞身份童生，时年28岁。范进身份童生，时年50多岁。其实这2位兄弟还算是年轻有为的，6、7、10岁考不上县学的童生大有人在。相比之下呀，严嵩实在是神童中的神童。就这样，严嵩一直神童了8年，到了弘治8年，16岁的严嵩准备参加乡试，包袱都打好了，刚要出发，爹死了，这实在是让人悲痛的事情。一般这种时候都会有固定剧本啊，跳出来一大帮亲戚朋友，说些什么不要悲伤，要正常发挥水平，告慰先人之类的话，然后主人公擦干了眼泪，抬头望天，握拳做苦大仇深状，毅然踏上前进的道路。严嵩的情况大致差不多，只是有一点不同，他没有去考试。不是他过于悲痛不想考，而是不能考，根据这个明代规定，死了爹的要在家守制3年。国家政策是没法违反，严嵩只好在家待业了3年。3年后他带着父亲的遗愿和满腔的抱负前往南昌，一举中第，金榜题名。严嵩的乡试成绩很好，所以对于第2年的会试他本人十分自信。可事实证明，地方经验放到中央往往都是不灵的。考试成绩出来后，名落孙山的严嵩叹着气走了回头路。不要紧，下次一定能够考上。过了3年，他进京参加第2次考试，几天后他拿着京城同乡送的慰问品回了家。神童也好，天才也好，考不上就考不上， 说啥也没有用。失望的严嵩没有放弃，他确信自己一定能够成功。于是他去考了第三次，这次他不再有任何幻想，考上就好，只要考上就好啊。但上天却跟他开了一个玩笑，善意的玩笑。老天爷可能觉得严嵩先生才学深厚，非要消遣他一下，所以在两次落榜之后，严嵩意外地得知自己的考试成绩二甲第二名，一甲只有三人，就是状元、榜眼、探花，所以二甲第二就是全国第五了。这个成绩实在太好了，严嵩惊讶之余大喜过望，他认为自己的命运将就此彻底改变。正德元年，也就是公元1506年，严嵩被选为翰林，成为了一名庶吉士。这一年他27岁，年少才高，前途远大而光明。光明时间合计三年，正德四年，也就是公元1509年，严嵩迎来了第一个噩耗，他的母亲去世。严嵩啊，是一个十分孝顺，在父亲死后，母亲含辛茹苦抚养他，供他读书考试，所谓子欲养而亲不在，实在是一场人生悲剧。但凡是个人遇到这种事儿都会悲伤，但严嵩却似乎有点过了头，他日夜痛哭，伤心过度，差点送了命，经过紧急抢救才救活过来。这还没完呢，悲痛至极的严嵩又做出了一个更让人意外的决定，他要辞官回家隐居。 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，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。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。明朝那些事，尽在下集。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孙一。这个听评书啊，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，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，他听着不过瘾。这回好了，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是隆重上市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容量大，单田芳、袁国成、田连元、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，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。咨询电话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。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，这个车载评书机安到车上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其乐无穷啊。咨询电话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，还有一部热线010-5166-0142。 穷且暂时没画笔，再掌情邀雨，手弹天星，未及今夜忽风君，故人最惬意。 风有天地间，花香引我逍遥去，江湖寂寥是非地，因有美酒燃自许，人生当得意， 一枝灵犀，心不消楼长神里，相对君笑语。长诗闻君山南莫听戏，歌斗心上女，某夜捧茶雪初飞，十里饮马蹄，待到来年鬓黑过江南，春风杨桃李，任他白马踏方归。冷夏雪时，沾衣连条尘换披龙髻，再引天光向归墟，关在云山外九十七里，知交若相人间迷，隐在古城里。本是浮云客，从小只上三尺地，经历生死心无惧，白衣和悲声和喜，万家灯火熄，满城孤寂，去往红尘腹中去，一世暂见你。我用万枚儿君相约起，歌有一传奇，某夜袭来雨飞仙，可与共盘膝，待到今年赴约洛阳里，恰逢是佳期，云间横桥映流水，不问酒别离。天空铺排人间好天地，由来百千金，不计错身与歌你，穷尽世家笔，待到山光水色尽相依，重拾古仙迹，旧墨中藏清几许，俱当长相依。 人潮中红红绿绿，